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不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 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每周一到周五从香港直播的三地话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大家好，我是 Cathy。 我是圆圆。 都成女子脱口秀了咱们最近。哎，昨天你们一直在跟我讲一个名字啊，王思聪，王思聪。说实话我还反应了半天他是谁，后来想，哎，好像在微博上这个人之前挺能惹事儿的，然后再一查，哦，原来他是王健林的独生子，是中国最富有的二代，号称富二代的战车。我确实看过一些媒体的采访哈，这个人说话口气非常大，他就讲呢，我的优势呢就是有钱，但是我选的朋友呢也不是一定是选择二代，因为二代呢不见得有意思，我还是要选择有意思的人做朋友。那现在呢跟他玩的朋友呢，他说对方的家庭就是医生啊或者老师啊这样的普通的背景，二代一起混啊实在是没意思，我呢不在乎他们家是干嘛的，还是要看人本身是不是好玩，人品怎么样，有钱没钱呢这个都不重要，反正啊都不如我有钱。他说啊，人呢就应该发挥自己的优势，你看父母有钱对我来说就是一种优势，你长得好你就应该去拍戏，你有才华呢就该去写书，有钱就应该让钱发挥作用，非要用劣势去和别人竞争有劲吗？哎，这些话其实都是大实话，我觉得 听着挺对的， 听着挺对的，但是 好像不太对， 但好像说出来之后网上还挺多人喷他的，就觉得这个人从头到尾都在炫富是吧？ 对， 但人家确实有钱啊， 他是高段的炫富， 高段的，他怎么个炫富啊？ 之前那个网上有一个就微博发起了一个叫微博炫富大赛嘛，但那个大赛其实是大家有一点就是搞笑成分在里面，比方说我弄个破盘子，然后拍张照片说这是什么我奶奶从那个什么慈禧年代淘下来的什么什么东西，然后就说明我家里特有钱嘛，然后大家就纷纷上传这种恶搞的说明自己有钱的东西，然后呢王思聪那，然后正好那段就公布了，说这个中国首富现在是王健林 啊，对对对， 然后呢这个王思聪就用 就艾特他一下是吧， 对，微博炫富大赛这个话题，然后呢就回复了一个哦， 哦， 终结了微博炫富大赛。 我觉得就是别人玩是一个穷乐呵， 对， 就是我作为穷人，我装一下，体会一下，假装一下有钱人呗。但他一出来以后，就把这个气氛都给搞乱了。 对，他说的是真的，真的炫富。 哎，但是我怎么印象当中，他爸爸好像不太喜欢儿子在网上说话这口气，他还经常找人掐架。你像什么？汪小菲和大 S 结婚的时候，就是张兰，就是汪小菲的妈妈哈，俏江南的老板，还专门说我们这儿哪哪哪就给你免费给你这个赞助了，还是干嘛？就给万达， 万达集团有赞助他的酒店， 哦，是吧？ 酒店是万达集团赞助供他们婚礼用的，但实际上没有这事。 然后对，然后那个王思聪就特别不给面子，就说张兰阿姨好像只是我爸和我妈在哪一个场合就见过您，他实际上他说我就。根本不认识你，就觉得好像，张兰在抽他们家水，然后顿时呢，他爸看见这些可能就不太高兴，还在媒体上也是别人访问他啊，就对你的儿子你什么样的看法评价之类的，他说，我就提醒他，你别骂我的朋友在微博上，然后他自己就说，哎呀，我爸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就是一不小心就骂上他朋友了，就这个人说话挺大嘴巴，但是可能大嘴巴下来他爸对这个儿子有一些担心，因为你想富一代哈，就这种建立这么大的一个商业帝国确实不容易，那在中国经商呢有很大程度上你得依靠跟政府和官员的关系，那你要跟官员打好关系，你势必你做人就得非常的小心谨慎啊，得非常圆滑，但是说呢我儿子这套可能还不行，我就教他这套，但是似乎现在还没怎么学到，你看他前几天的这封采访很长的一篇文章贴在网上到处传阅，那确实也是发挥二代的这种口无遮拦，也是没拘没束的这样一种本性，但是我又跟香港的几个朋友聊过，他们会觉得哈，他说中国的二代呢口气是大，但是你看他们的眼光就跟他们的父亲这一辈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呢中国的二代就大陆的二代跟港台的二代还不一样，他说港台的显得还是比较小家子气，眼光比较短浅，但是在大陆这些你尽管是口气大，但是人家口气大确实说明他有底气，咱也不能一味的去批评他， 你们听了这些评价作何感想？ 啊，我觉得其实就是有钱人嘛，现在就变成这个社会的一个注目的焦点了，他的一举一动都会拿出来做一个很多重的解读了。 嗯， 没有一个人说我去拍一个乞丐，我去访谈一个乞丐，我问你这个乞丐一天24小时你做什么，你吃什么，你用什么牌子什么的，没有人关心穷人，所以大家只关心富人。 嗯， 那富人的任何一个话，我觉得王思聪这个人，如果抛掉他的背景，抛掉他的，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挺普通的一个留学海外的，就是家境还算殷实的这么一个小孩，正常的这个说话。 87年的哈， 对， 属兔的， 88年， 八八年，就是 可能农历是87年里的。 咱们就是三个穷二代在这里聊聊富二代， 对，聊富二代就嚼到别人的嚼到别人的舌头。就我觉得他说的话，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就是你会觉得他是刻意炫富， 嗯， 或者是特意刺激你， 挺自然的， 仗势欺人，我觉得没有， 嗯， 就是挺实在的话， 嗯， 而且老老实实讲，就是他家有钱就是有钱，他也不能说我装没钱或者我装孙子在你面前， 啊， 我觉得 他没有刻意选择低调。 对，从他这个在网上挑衅的那些人， 嗯， 我感觉他是比较讨厌那些做作的， 嗯，对， 装腔作势的人。 嗯， 他就比较强调说，其实我说的都是实话呀， 嗯， 我说的都是现实啊， 嗯， 但是大家为什么看着就觉得好像不是个味儿呢？是因为他所看到的现实跟 我们 的 现 实是两个世界的这个现实。 还有就是他可以摆脱很多我们看来是压力或者是限制的东西， 嗯， 这些东西对他来说都不构成任何威胁的， 嗯嗯嗯， 比如说这个经济压力他没有， 嗯嗯， 然后比如说很多这个我在乎不在乎名，这个名他也不在乎， 嗯， 他也很不在乎， 嗯， 虽然他爸爸很在意，就是你不要骂我朋友啊什么的，但他根本不在乎这个。 嗯，我给大家这个念一下哈，他到底还具体做了些什么。这是南方人物周刊给他做过一篇人物特稿，应该是这个标题就叫做富二代战神，然后副标题是以物质对抗物质。说王思聪这个人呢喜欢批判，攀比显赫的名利场，借潜规则上位的女明星，贩卖人生格言和鸡汤成功学的世俗男女，他都恶言相向。他喜欢真实，嗯，装美女，装清纯，装富有，装慈善，装公知，任何装腔作势他都鄙夷。他喜欢做好事儿，参加什么慈善竞拍啊，捐款啊，捐衣物啊，看到网上举报信息啊，他会动用人际关系去查，就挺较真儿的一个人感觉。然后在《小时代》上的时候呢，他在微博上写了这么一句：“《小时代》爱好者请自动取消关注。”哎，他似乎很不愿意 划清界限， 嗯，划清界限，不太喜欢《小时代》这个电影哈， 嗯。 然后，接下来网友就开始骂他嘛，就是喜欢《小时代》的人就说：“你以为电影院是你家开的呀？” 嗯， 然后第三方的网友赶快围观，电影院还真是他家开的， 拿他有辙吗？ 哎。好，他还有一条微博这么写， 他也没有让万达院线不拍《小时代》吧？他只是个人跟他划清界限， 他爸喜欢说不定啊。30万的电脑就这么废了，然后说什么头等舱、私人飞机、私家游艇、高尔夫、生日派对、爱马仕，就是他的微博里面充斥着这种所谓的炫富的元素，他从来没有过遮掩。然后当时郭美美事件爆出来的时候呢，大家就围观哈，就看她的微博会怎么样认证。她就笑笑说：“哎呀，不知道新浪会不会通过我把认证说明更改为富二代战神。” 其实我觉得跟众多这种不好的或者说让我们反感的富二代来比，王思聪是一个好的形象，或者说我们还觉得这样的富二代挺可爱的， 嗯， 挺可爱的。对，他还善于讲笑话。他说一个小朋友问一个富翁：“你叔叔你为什么这么有钱？”富翁就摸摸小朋友的头说：“小时候我爸给了我一个苹果，我卖掉它呢有了2个苹果，后来我又赚了4个苹果。”小朋友若有所思地说：“哦，叔叔我好像懂了。”富翁说：“你懂你妹呀，后来我爸死了，我继承了他的财产。”就是觉得挺贫的一个小孩， 自己好像对财富也有一种蔑视或者不在乎吧。 嗯， 对， 哎，但是这个人的性格真的是很多面性哈。你看他有底气说那些话，可能真的是还有几把刷子。比如说他自己就很自豪，我是看书的， 嗯 啊，看什么书呢？他说这个《明朝那些事》，我刚开始读第一本，很喜欢。《盗墓笔记》完全就飞机长小说，一声叹息。还有什么《中国在梁庄》，这个写得很好。然后呢，还特别推荐《我的厕所里永远有一本南怀瑾老师的《庄子南华》，还说这些是我的阅读的名录。 你看他是学哲学出身的， 对， 伦敦大学哲学系， 嗯 嗯， 然后呢就完全是受的西式的教育，从小在新加坡， 嗯， 后来一直在英国哈。 对，他其实的表现也的确是像就是哲学系的一个学生的那种感觉， 嗯， 就哲学学哲学的人学到一定年头，比如说第三年 到一定 年 的时 候，时 候 不是境界，这跟境界关系，就是他会看一切都看不惯， 是吗？ 因为他会觉得什么东西我已经看到本质了，你们这些东西都不是本质， 嗯嗯，但是看不惯你不见得你要说出来， 他 你自己看不惯就完了， 他的性格如此。 哲学系就是他还不是什么逻辑专业，还学逻辑学嘛，嗯，就是学逻辑的人其实是很较真， 他觉得这一切都很荒谬， 嗯，对，如果他继续下去学一些什么语言分析哲学的话，嗯，那完了他就是一个战斗机了，嗯，对，到处跟人家， 哎，倒是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有底气的战斗机， 有理论基础的， 哎，非常现实啊，尽管你说他有学问有性格也好，而且好像现在个性有一派人是很喜欢的， 嗯嗯， 那将来他爸爸这么大一个商业帝国，你得考虑接班的问题吧， 嗯， 就是非常现实的他爸爸的担心。你说这种做人的方法，做人的原则，你在中国大陆的社会明显是会碰壁的， 嗯， 你尽管再有钱也好，很多的所谓的潜规则你必须得遵守，那怎么办？ 去年就是访问这个王健林的时候，王健林说他不一定是要把这个大位传 给 他， 对， 嗯，因为他这一点上他没有家族企业情节， 嗯， 他可以把他这个交给职业经理人， 嗯， 最关键的是看这个王健林他能这个王思聪能不能够服众， 嗯， 如果不能够服众呢就不传给他。 哦， 嗯， 哎，好，这是王健林自己发的话哈， 嗯， 那确实我们也是带着这样的疑问想要去访问一位专家，非常好奇，就是所谓的二代也不是今年才出来的话题，其实这个现象我今天看一些杂志啊，我看2007年三联生活周刊就做过一个大的封面，就说明这个群体尤其是，嗯，民营企业家他们的接班的问题已经是早就被很多的专家在研究了。那我们马上要听到的访问呢是来自中文大学财务系及会计学院的联系教授范洪博教授，他呢是专注研究这种两岸三地甚至国际上的家族企业的传承问题，非常有意思，大家一定要听，全部都是干货。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会回来。好的，欢迎回到三立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 Cathy， 我是圆圆。 好，马上我们来连线香港中文大学财务及会计学院的联席教授范洪博。那首先请教他的就是，在中国家族企业选择接班的方式有哪几种，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 基本上有三条路，应该说有四条路，但是我想中国的企业不会走第四条路。第一条路就是子承父业嘛，第二条路是所有权跟经营权分开，所有权交给家人，小孩子呢就不在公司里面做事，他可能有外面自己的事业，他只当一个负责任的股东，然后事业交给职业经理人打理。第三条路就是退出，把事业卖掉，剩下来可能就小孩有兴趣的，他有个钱套现以后就拿去做他自己有兴趣的事情。 嗯， 那每一条路都可能是好路。 嗯， 那关键就是要考察这个家庭跟这个事业他适合走哪一条路。 嗯，您刚才说第四条路，大路不可能走是什么路呢？ 就是在没有控制权，就是没有在所有权不到绝对控制，也就是他放权事股，比方上市了卖给社会啦，卖给投资人啦，或是卖给其他的非家族的股东啦，但是家人还持续在经营这个企业，这个在中国是比较少的，在华人比较少，但是在日本是有比较多的。也就是说，比方丰田汽车家族只有其实不到3%的股权，但是丰田章男第三代现在还是丰田汽车的社长。 嗯 嗯，那这种情况，通常这个家族对于这个企业是有无可替代的一些贡献。 嗯 啊。所以他们可以让他们在没有股权的情况下，公司还有这个社会还需要他们。但中国的企业是远远还没到那儿。 嗯，是不是 说 精神气质还不到那个地步？ 只有是贵族才可能。 嗯，好，那就前三种道路呢， 您了解的哪种方式最为常见？ 在中国大陆、中国内地以外的华人地区，包括台湾、香港、新加坡、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等等，那么这些华人企业，在这些地区的华人企业几乎清一色都是纸张服务业，就是有我们研究了250个传承的案例，在台湾、香港、新加坡啊，这中间有60%的上一辈会把所有权跟经营权交给自己的儿子，也就是说只有40%不是。但这个数字我想在未来中国大陆可能会更少，会比较少。 嗯， 因为中国大陆面临了一些特别的限制，第一个就是我们有一胎化，子女比较少。那东南亚的华人他们都是多子多孙多福寿嘛，少有2-3个吧。 嗯， 那么中国内地可能没有，比方我不知道王健林他有几个孩子，恐怕也很少吧。 嗯，我印象当中好像就只有这一个儿子。 对，那就是没有选择，是吧？ 嗯。 另外一个就是中国的现在的社会还有社会环境呢，是一个价值比较迷失的环境。因为我们在过去100多年里的一个政治跟社会动荡，我们传统的价值观已经没有了，而新的价值观也还没形成。我们也不能说我们信任共产主义，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其实我们比全世界都要资本主义。所以就是因为没有价值观这个东西呢，它会让不只是家族了，就是公司的成员彼此的信任度就会不够。 嗯， 想法也不一样。 是。 而这个企业跟家族要跨世代的传承，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传承这一类的无形资产。 嗯。 因为机器设备厂房谁都管，谁都可以管，是吧？ 嗯。 钱都是很容易分的，那是最难传的就是价值，就是价值观。 嗯。 而价值观就像是冰山下面的那个才是最大块的，它是一个基础。 但是价值观的传承哈，一定要自己的亲人才学得到吗？如果是职业经理人的话，他长期在这个家族企业工作，他学不到。 如果连家人都没办法分享价值观的话，那创业者怎么可能在公司里面跟这些没有血缘关系，而且才来公司干几年事情的人传递什么价值观呢？我觉得是连如果在家里都办不到了，你孩子从一出生到他长大有20-30年，所以我有家人才能够在这种朝夕相处耳濡目染言传身教，甚至还有这个正式的家规庭训之下，把这些价值理念传递到家人分享，跟家人分享，而这是需要很长的时间的，这职业经理人是不可能的。那么东南亚的华人没有这两个限制，所以像这两个局限就会导致中国在未来的第一代的民营企业这些创富者，他们子承父业会遇到很大的障碍。 嗯， 也就是说所有权虽然交了，可是这价值没有交。如果是一个没有价值观的所有权，那这个所有权的价值，它的物理价值会消散的非常快的。我们在东亚的研究是60%以上。我们好几年以前做了250个华人家族企业传承的研究。 嗯， 平均而言，这250个家族在传承交班的过程中间的价值损失是60%，就是说每100块钱，的企业的价值，等到传承完毕只剩下40块钱。 嗯，所以说子承父业，它最后可能失败的几率比较大。 这不是失败，他们已经选了最好，做了最好的选择了。 嗯， 而是这些无形的东西是很难传的，所以它自然会丢掉。嗯， 就是说，它永远是达不到富一代那么成功的高度。 对，这是很吊诡的。富一代成功靠的就是这些无形的资产。但就是这些无形资产呢，啊，是特别难传的，它是依附在创业者身上。他如果没有经过20年的规划，20年的准备，他是很难保存下来的。 嗯， 而且最好的保存的对象就是自己的家人，不是职业经理人。 嗯， 所以中国内地的企业呢，还有这些企业家族呢，他们 我刚才讲的这些局限就会让他们没有办法把所有权跟经营权一起交给子女，可能比较可能走的路可能就是所有权跟经营权是分开的， 嗯， 也就是所有权交给家人，但是事业呢就交给非家族的职业经纪人打理。 嗯， 但是也面临那个问题，职业经纪人难道就可以相信吗？他已经没有传承企业的这个创始人的价值理念了，那他们在创始人不在之后，他还能长期为这个所有者贡献吗？这是很大的问号。 嗯， 那么换言之，就算走这第二条路，也必须在创始人退休前20年要做好公司治理。啊，公司治理就是你怎么样培养职业经理人的接班团队，怎么样激励他们，怎么样给他们设计升迁，那怎么样监督他们？你应该是不是应该设置一个比较中立的董事会去协助还有监督这些职业经理人？这些都是公司治理的范围。 嗯， 那现在中国大陆的企业呢，因为体制环境的问题呢，也很少公司治理做得好，所以这第二条路也不容易。 嗯， 所以最后第三条路就是退出，就是干脆就套现。 是，那套现这个，我印象当中李嘉诚他算不算这个？就是给他的二公子。 李嘉诚不是套现了，李嘉诚他做的是挺好的。 嗯。 李嘉诚在20年前就把他儿子放在海外去历练， 嗯， 包括他的学位都是海外的学位，并且后来他的李泽钜他所负责的业务都是海外的业务，包括加拿大，后来到欧洲，特别是英国。那么他的这些海外兼并收购不是在最近这几年才开始，你去查一下， 嗯， 你可以看我在新财富写的文章，我一个专栏分析他在过去20年已经不断在海外操兵做这种兼并收购，而且到最近这几年表现得越来越好。那么李嘉诚为什么把他儿子放到海外去？就是他知道他在香港跟中国的关系啊，包括跟银行跟政府的关系，他是传不到儿子身上的，所以他儿子要接班呢，他只能在体制环境比较健全啊，比较不靠关系，比方英国那种地方啊，去做市场化的竞争。 嗯， 所以他培养的方向是在海外做淬炼。 嗯， 那么最近的动作就比较大了，最近不是大动作的把香港跟中国的资产抛售，然后加强在英国的投资，其实这个都是20年前就开始。 是，所以您刚才讲的这些例子哈，就让我想起一句中国的老话，叫富不过三代，它看来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 它有科学依据的，富不过三代并不是物质财富。财富没办法分，物质财富没办法分，消散的很快呢，其实根本的原因是因为精神的财富没有办法传递所造成的。 是， 大家只重视短期眼前的物质利益，但真正那些有价值看不到的那些长期的精神啊，这些价值观，我们都被眼前的利益所蒙蔽了啊。 嗯， 包括企业家一个礼拜你问他们回家吃几次晚饭，恐怕回家吃一次晚饭的很少了。那你如果连孩子都很少见到你的话，你怎么去跟他们，怎么去影响他们， 嗯， 怎么跟他们互动？ 嗯， 那这个现在为什么，如果知道20年以后孩子如果这样子的话接不了班，那现在干嘛这么努力？因为你20年以后你的企业价值会损失一半以上。 嗯， 有没有道理？ 是，我还知道王健林的儿子王思聪的一些评价，就是他也是在国外长大，我不知道能不能李嘉诚的儿子这么比较哈，他没有李嘉诚的儿子那么丰富的历练可能，但是他的成长背景完全是在国外。我相信这也是现在很多国内的一些民营企业家他们选择让子女受教育的一种方式。可是呢，他们在国外受教育回来之后呢，就会遇到很多的问题，比如说他们在国外看到的学到的那一套拿到中国大陆来呢，会发现完全不适用，回来之后他们也了解中国的国情跟他们想象当中是不一样的。就包括呢，你在中国做企业可能非常重要的 一环是怎么跟政府和官员打交道。富一代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做得非常的圆融，可是他们的孩子在国外受的教育，就这一点上是学不到父亲身上的那种为人处事的这样一些道理，这会不会也是造成他们二代没有办法接好班的原因？ 这当然是哦，就我们刚才讲的这种因为价值冲突嘛，孩子并不是学不会应对进退，而是不愿意，对吧？这个就是价值差异，因为他们从小把孩子送出去了，那送出去就接受海外，就交外国朋友，接受海外的教育，在外海外的体制环境里面已经习惯了，他们也认同了，那我回来会抗拒的。那有一部分的孩子呢，他可能会尝试去克服，尝试再回到中国之后能够习惯它，接受它，那么有少数可以成功，但是有很大一部分他抗拒之下，这种短期抗拒之下可能会放弃。所以有很多的企业是没有办法在家族里面持续下去的，会变成别人的企业。那另外一条就是走李嘉诚的路，就是你可能等于是要配合孩子的这个他的比较优势吧，让他在不同的行业或是不同的国家去发展，像李嘉诚一样。我要批评一下这个，就是现在很多的企业家，我不知道王健林你说的怎么样，大家拼命就是在扩张，但实际上呢，如果放眼20年，他们根本就不需要也不应该这样扩张，因为20年以后是他不在了以后，是没有其他的人可以管得了这么大的事业的，所以他一定要缩小的。那如果这样的话，现在应该维持着小，然后把事业做深做精，然后准备好接班人。所以这种小呢，不是小，它可以久也可以，这个时间的维度是第四维度也很重要，它也是可以很大。如果你一个企业成为一个百年企业，那你现在是一个百亿资产，但是10年以后就不见，哪一个大是很难讲，对不对？可是现在的企业家好像就是现在一定要在芝加哥盖个大楼，在攻占全球市场，那才是大，我觉得这是错误，盲目的做大，但实际上就像一个刚出生的小大象一样，它其实根本还没成熟，明天就跌倒。 就像欧美这些大企业大富豪，他们好像就是不太会遇到您刚才说的中国企业家遇到这些问题吧？ 他们也遇到啊，只是我刚才讲的中国有一些特别的条件让未来更困难， 就是说体制和环境的问题。 对，我们讲就是路障嘛，还有一个就是这种特殊资产很难传递，因为我们这个价值这个时代是价值比较混乱的时代。 而且是不是 人家基督教多少的上千年了，对不对？他们有个信仰，或者是就是你的价值观来源很多了。对，那他们是有很长的这种信仰啊文化底蕴的。 对，所以说中国企业家多是土豪这句话也不是污蔑他们的，也是有科学依据的。 对，土豪也没什么羞耻的，全世界各个国家都曾经有一个阶段很多土豪是不是？ 是， 他们土豪是必须经过在接下来经过不景气的冲击，跌倒以后少数爬起来才能成为贵族。那么中国还没有经过这个阶段，但是未来一定会有。 好的，谢谢您范教授。好，范教授的这一段15分钟访问啊，信息量还是非常大啊。范宏博教授，范博宏教授来自中文大学的财务和会计系。他讲到的李嘉诚那段我还是有印象的，因为我们之前还专门讨论过一集，就是当时南方系做了他的一系列专访，因为当时背景是说他准备撤资嘛，说从2013年的11月下旬就1周的时间之内，他就2度出售香港的楼产。那几个月以来， 陆家嘴啊， 对，包括内地和香港的资产，就是他抛售频频曝光。 所以当时大家就会猜测啊，这是不是看淡整个大陆的经济。后来就像范教授，我查到他的一篇文章，他就说呢，大部分的媒体分析说是由于宏观经济的因素驱使的。他说其实不完全是，宏观经济因素呢只是它脱亚入欧的表面原因，更加深层次的原因是长河系因为李嘉诚要面临退休了，就过去呢，对，因为他的关系和声誉带来的竞争优势呢会即将的减弱，所以呢长河系的版图就从中国香港和内地这些依赖政商关系啊人脉网络的市场迁移到凭借着法治保障商业交易的欧美发达市场。而在这些的海外市场当中呢，李家的二代他能够凭借过去长期的淬炼的专业优势继续将他的家业发挥光大。 其实说的简单一点，就是要从一个讲关系讲人情的地方转到一个讲法治讲道理的地方， 对，是他的儿子更加擅长的一个领域， 没错。好，那其实从这些富豪们的我们从媒体上看到的举动和一些专家分析出来的举动，能够窥探出这些人群他们在想什么，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东西哈。我们三立化新闻正在直播，稍微休息等会儿继续讨论。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的，欢迎回到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 Cathy， 我是圆圆。 我们一向都反对对任何事物进行标签化哈，但是你又实在是不能否认，就某一些的人群，他确实就是有一个共同点的，比如说各种的二代，富二代呀、官二代呀，还有什么新二代呀，就这些人群呢。你可以说他身上有一种也不能说是原罪，但是他总是有一种没有办法超越的东西，就是你不管，对，你不管有多么的努力，你成就有多么的高，可能大家都会非常自然的说，哦，那是因为你爸、 这个、 那是因为你的家族。 中国人有一句老话叫做头二十年看父敬子，后二十年看子敬父，就说在一开始的二十年的时候，大家是看你老爸是谁，然后尊敬你这个儿子。但如果你这个儿子争气长进的话，到了这个你爸晚年七八岁的时候，人家反而是说，哎，已经不会再说这是谁谁谁儿子，说，哎，这是你谁谁的爸。 但这个也要看你爸到底是谁吧。你说像王健林那种都已经做得那么大，都已经首富了，他儿子如果不是做到首富的话， 我 要不然就是他完全选择另外一种跟爸爸完全 不同 的 道 路， 不同的领域吧。 是， 而且你看那个之前我看采访王健林的时候，王健林说这个思聪是个聪明的孩子什么的，我给他准备了一些钱让他去历练一下，然后你让他干五年上个20次当看看有没有成就。我就看这一些钱是多少钱呢，是5亿元人民币。 是，你就是说他，我觉得关键是这样，现在就是富二代已经变成一个有点像贬义词一样的意思了。然后你说这个王健林给王思聪5亿，这个，然后王思聪是不拿他当回事儿的，只不过是我们这种平头小百姓看到这个数字就觉得是很天文的一个数字。 对，而且5亿是人家的启动资金，哎，这已经，你不要说5亿，1亿的话，可能就已经是某一些人的终身，就有些小集团、小公司的终身奋斗理想了。 问题是这样的，就是说你老爸有钱，然后给你作为一个优势，其实是没什么，就无可厚非的，我觉得是。但是很多人呢，我又抵死不想承认这个，我就是非要向大家强调，我不是靠我老爸。我觉得这个就比较的 装，是吗？ 对， 比较装。而且很奇怪哈，就现在媒体报道的基本上都是，一代、二代，他们是同一个领域的。就是我好像我想不到，就是立刻有没有什么人。就是父亲跟儿子，就是儿子干的完全是跟父亲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巴菲特的儿子啊， 他儿子是干嘛？ 有一个艺术家的儿子，二儿子，然后老大 成就大吗？ 也是干建筑还是干什么？反正跟他也不一样。 哦，我觉得 至少是在行业里能够靠自己的这个技能吃饭就是没有问题的。他当时他这个巴菲特给他儿子留的大概只是几百万美元的一个钱，他说我给我儿子留的钱这个数量呢是enough to do anything，but not enough to do nothing。 嗯， 就是他可以用这个钱去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 嗯， 但是不够他一辈子坐在那里躺着 做 吃山工，不够。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聪明 智慧 的， 而且就是跟中国和外国就欧美富豪之间的一些观念应该是有， 对，有很大差别， 有差异的哈。 嗯， 你说中国的富豪好像他们会说我打这一辈子江山是为了什么， 嗯， 很多人说就是为了孩子， 嗯， 但是欧美他们可能不见得这么想， 嗯， 就觉得我是我的， 嗯， 你们如果真的是有本事你不会依靠我， 嗯， 反倒是中国民国时候的一些知识分子会怎么想，但是现在的富豪很少听到这样的， 嗯， 有这种理念的人。我听到王健林的他在媒体上讲的一些话，我想到房祖名了，你知道吗？ 啊，为什么？ 就是他上过一次名人面对面，就是凤凰卫视的那个节目， 嗯， 他讲他爸嘛，就许哥会问他你爸爸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也很实在，而且我看完那个电视之后对他的印象是加分的， 分 就觉得他跟王健林儿子很像，就是很真性情啊， 嗯， 从来不会遮掩，他就取笑他爸爸有些观念， 嗯， 他说你知道我爸上厕所呢，他是都是等所有的要上厕所的人上完厕所之后他最后一个， 嗯， 他或者叫前面的人你别冲，他等我们所有人都上完之后呢， 哦， 他最后冲， 哦，震惊 了。然后我就记得房祖名当时讲那段的就非常不屑和不耻和不可理解的表情，他说你知道你懂吗？对，你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吗？然后他说我们在美国有一个豪宅， 嗯， 他就自己讲，总之就是一听就是他也不是炫富， 嗯， 就是讲了一个实话， 事实， 我们在美国有豪宅， 嗯， 他说你知道我爸会干什么事吗？他就一个人拿着那个除草机呀，啊， 嗯， 他就在整个院子里 除草 ，他说那么大他应该可以换一个更好更快的工具， 嗯， 但他就不就非拿一个特别原始的， 嗯， 很慢很慢的在那除草， 嗯， 他你能想象吗？他是成龙，哎，他在干这种小事儿， 嗯， 后来我就问他就是为什么，他说除草让人安静还是之类的， 嗯， 他就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嗯， 但是你能看得出来他跟他爸很多的 观 念 价值 观 已经 是很大的不一样， 而且他也算是个香蕉人吧， 嗯， 他就是虽然是黄， ABC， 但他受的教育都是美国式的教育， 嗯， 对，像刚才那个中大的这个范教授他也有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建议中国的这些富豪们不要再扩张了， 嗯， 因为你的这个企业传不给你的孩子， 嗯， 其实我觉得现在中国的富豪有一个心态，就是我要做大，然后把这个钱留的多一点给孩子， 越来越大。 但他没有想到的是，你这个传承过程中 根本没时间跟孩子吃饭都没有。 对，有可能会价值的流失啊什么的。 嗯， 而且我觉得说白了，其实现在的这些还在奋斗的这些富一代们，绝大多数都是在满足自己的一个野心，他没有真正的去考虑说我的孩子想要什么。 嗯， 绝大多数的，尤其是现在地产商，好多都是安排自己的孩子接班嘛。比方说那个什么碧桂园的那个杨国强， 嗯， 他也是让他的 女儿 杨慧妍，还是这个一直被冠以中国女首富的这样一个称号。 哎， 嗯， 马云的二代的问题有出来吗？好像还小， 传闻说他儿子去世了嘛，得癌症。 他就是没有孩子，现在 心想现在就不知道了， 哦， 就很低调了，不知道了。 而且你会觉得好像这些一代和二代们的父子的关系是很微妙的。 对， 就是说起自己爸爸的时候，好像情绪非常的复杂。 嗯， 咱不是说二代， 嗯， 我就想到宫崎骏的那个儿子， 嗯， 他讲他爸爸，他说我爸爸是一个完美的导演。完美的艺术家，但他是一个得零分的父亲。 嗯， 他说他完全是工作狂， 嗯， 他根本就是一点都不在乎家庭。 嗯， 你王健林好像也说是吧， 他 一个一年只跟儿子吃一顿饭。 嗯， 我的天哪，这太难以想象了。所以你会更加觉得李嘉诚是非常有智慧的一个企业家。 嗯， 你别说儿子，他就连孙子辈的， 嗯， 他都给他们讲财富的故事。 嗯， 从小 就是那么小给他们灌输这种价值观和家族的那种理念。 对对对， 哇，这个简直是目光太远大了。 所以李超人成为超人是有原因的，比较高瞻远瞩。 我曾经想过这是为什么。 嗯， 就是我觉得这也跟大陆和香港这个文化不同。 嗯， 大陆呢，就是你记不记得我们这个小的时候都是以那种就是以工作为第一， 嗯， 以家庭放后面， 嗯， 一有什么事情之后，父亲母亲生病了甚至去世了都是忍住悲痛继续留在工作岗位什么什么的。 嗯嗯， 然后这种文化教育呢就不知不觉的就印在这些民营企业家他们的脑子里了。 嗯嗯， 就他们认为他把企业做大这个是最重要的，这个工作， 嗯， 这个事业是最重要的， 嗯， 家庭是可以往后面放一放的。 对，而且嗯，你说 嗯，我就觉得说为什么现在有很多的富二代比方说给公众呈现的形象是一个骄奢淫逸啊， 嗯， 然后非常 没人管 负面的。其实我觉得是因为你思考一下中国现在的这些富一代他们的跟子女的相处是什么。 嗯， 就是他们在可能在创业的时候 就那个时候是比较穷的时候，那正好孩子又出生、 嗯、 所以他在整个创业期就几乎没有什么时间去陪伴子女。 对， 那等将来自己有钱了之后，他觉得我的唯一的补偿就是给他们很多钱，这就导致了现在的这样一个成果。再加上就像刚才圆圆说的，因为没有这个时间去做一些陪伴或者说跟家人相处的、 嗯、 就 他也不认为这个世界很重要的事情、 嗯、 压根儿他就不觉得他值得他抽时间去陪老婆啊、嗯、陪孩子啊，他不认为这个重要，他认为赚钱重要，他认为去到这个其他地方开疆拓土、攻城略地更重要。 可能有的时候我即使知道跟家庭在一块儿啊，陪伴孩子也是重要的，可是我身不由己，就是我没有办法、 嗯、 你说我处在这样一个创业期，或者我想要维持现在商业帝国、 嗯、 我需要跟多少官员政要和一些生意上的伙伴去交际应酬、 嗯、 而且非常现实的，我记得宗庆后他也讲过、嗯、他女儿好像也是在海外受 的 教育吧， 对 对， 一回来之后他也很讨厌中国内地这一套、 嗯、 但是没有办法、 嗯、 你就会发现呢，我的孩子们在海外学的那一套在中国是完全不适用的、 嗯、 水土不服，所以这些是非常头疼的。但是为什么，我记得郎咸平也研究过这个题，就刚才范教授讲的这些东西啊， 嗯、 他们也一直就是坚信说，你要是传承的话、 嗯、 那一定是子女是最优先、 嗯、 他们绝对是要好过职业经理人。 这里面有一个信任度的问题、 啊、 就是我相信呢，我还是先相信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我不相信那些用契约签回来的所谓的职业经理人、 嗯、 他会不会吃里扒外啊、嗯、他会不会干着干着把我的这个子孙后代的钱都骗走啊、 嗯、 他永远有一个不信任感。然后包括之前看这个访问王健林，他说他教他儿子怎么能够这个收服这个手下呢，他说、 嗯、 真正用人才是要用心驾驭、 嗯、 要恩威并重，要亲情要对别人好，别人才愿意跟着你混。 嗯， 就我一听这个完全是帝王心术，就古代帝王怎么去拉拢那些大臣去扶植自己的太子、 嗯、 他这个王健林就怎么用来讲跟他儿子说你怎么样去用就稳住这些人才、 嗯、 他完全不是用一种管理、 嗯、 不是用 契约 不是用合约的精神去维持去维护、 嗯、 这个东西就完全就靠你个人魅力，你有魅力你就可以打，你要没有魅力你是个就是这个阿斗、 嗯、 那你就完蛋了， 真的是 中国特色、就是、 对 每个人可能都有一个财富梦啊，虽然我们小屌丝节目经常聊这种财富的话题、 啊、 可能也正正反映 屌丝的聊这个话题也是另外一个让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地方、 嗯、 刚才刚看到一个笑话、 嗯、 就是说一个人说真正的人能够面对自己人生中最惨痛的现实，这就是勇气、 嗯、 然后下面一个人写他叫王思聪，我也是。 好了，所以每个人可能环境不一样，但是有的时候你去面对这些事情的心态， 嗯、 可能也是一致的。 嗯、 你像他们这种层次的人，可能也是生活上不见得哈都是尽如人意的。 嗯、 你就包括李嘉诚，他也会说他有他担心的问题。 嗯、 那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但是每个人都有一个财富梦想。那在中国，我们看到。每天都有新的富豪诞生，但是也是畅想着有一天哈，真的是像刚才范教授所讲的，你说在日本，有一些的家族企业，他们能够体现出的那种精神内核，那种价值取向，你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代的，这就是所谓的一种贵族精神。 我觉得还是时间没到吧，因为你想想，我们不可能有这个百年老店，49年一大批企业都倒掉了、 嗯、 然后到现在我们才改革开放才30多年嘛，你不能指望瞬间我们的人，所以我们的企业家他就可以到那个程度，所以我觉得可能是需要时间。 嗯， 因为要有一个真正，比方说像刚才范教授也提到的这个贵族，他需要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 嗯、 然后呢，现在中国的富豪对自己的财富有一个不安全感、 嗯、 就是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政策原因或者什么样的问题会令我的财富受到威胁、 嗯、 所以当我们真的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让他们感受到自己的财产是安全的时候、 嗯、 他们才会去想我应该有什么样的精神气质， 对， 我应该要怎么样服务社会做慈善、 嗯、 那个时候可能我们会有好的百年老店，会有好的贵族。 嗯，是财富的梦容易做哈，但是真正执行起来，所以 过来包堆又要怪社会了。 好，以上就是今天3D化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 Cathy， 我是圆圆， 拜拜 拜拜 拜。